977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说说保险纠纷。昨天呢跟大家说了一起哈车辆损失险的这样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到这个人身险上。现在很多朋友呢除了有这个五险一金之外呢，还为了有更好的保障，于是给自己上了一份或者是多份的这样的商业保险，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推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保险产品。那么如果说被保险人并不在北京，却投保了北京的保险，当他出险以后能不能够获得赔偿呢？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法院最终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想啊您听过了之后就会知道最终的答案了。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王丹法官。王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下面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一起啊，也是一起涉及到保险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一起这个意外伤害的事故而引发的一个医疗保险的纠纷哈。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啊，先把这个保险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 投保情况， 投保情况。 咱们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程先生。程先生呢大概是60岁左右，他是农民，生活在安徽省桐城市的一个村。 哦，他不是在北京啊。 啊对，他是生活在安徽的。 哦， 是一个村里边。 嗯。 被告呢是某保险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就是原被告还不是在一个地方的。2003年的时候呢，原告程先生与被告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订立了一份健康保险合同，这个险种呢是叫做常青树，被保险人就是咱们这个案子的原告程先生。2009年的时候呢，程先生又新增了附加险，这个附加险叫做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也就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的这个保险。 嗯， 这个保险的金额呢是20000元。 这20000元是一次付清的是吗？ 他这个保险金额的意思就是保险理赔的上限。 哦， 最高金额， 最高是2万元。 对，保险金额是20000元。 这个约定这个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这个里面的意外伤害主要包括一些什么呢？什么算就是他约定的合同里面，保险合同里面所约定的意外伤害都包括一些什么？ 这个意外伤害呢在保险合同的释义部分，关于这个意外伤害有一个释义啊，这个意外伤害指的是什么，我在这个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嗯，您先简单说两句啊。 对，这个意外伤害呢指的是遭受外来的 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主要是刚才我说到的四点、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这四点啊、它是有一个释义部分，有对这个解释、 好的，那咱们就说一说哈，后来这个程先生岁数也不少，岁数也不小了哈，他后来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啊？我介绍一下这个事故。2013年5月的一天呢，这一天是一个雨天，程先生呢是骑电动自行车。当时路比较滑，他就跌倒了自家门前，被旁人救起来。当时呢，程先生头部就有两处受伤，不省人事。 已经不省人事了。 对，当时伤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就被这个旁人呢、路人呢送到医院进行就医。程先生呢是前后呢是在三甲医院就医。首先是这个事发当日是去了桐城市的人民医院，就是安徽省这个桐城市人民医院进行就医。当时这个诊断就是他是软组织损伤，请口腔科骨科会诊这么一个情况。接着呢，陈先生呢又在这个人民医院进行了住院治疗。住院记录呢显示是说，患者一周前由于头晕有摔伤病史。我把这个头晕做了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读啊，就头晕有摔伤病史后出现颈背部疼痛、双前臂疼痛等症状，既往史呢是一般状况良好啊。这是第一次是在桐城市人民医院进行就医。出院以后呢，程先生觉得可能恢复的不太好，他又去了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那应该就到省城合肥去了。 对，又去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就是咱们一般人也是先在一个市里的医院治，然后又去一个省里的医院。诊断的结果呢，他这个病叫做外伤性颈脊髓损伤。还有一个是脊髓型颈椎病。入院记录同样记载呢，是说患者一月前头晕不慎在水沟旁跌倒，就诊于桐城市人民医院啊，然后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求诊于我院门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 这病历上写得很明确。 对，我刚才又是着重说了一下他是有头晕两个字这个后续会谈到。第三家医院呢是原告又去了一个中医院就是西医治疗然后又去中医治。诊断结果呢也是一个脊髓损伤，是外伤型的脊髓损伤。三次治疗呢，程先生一共是花了18000余元的医药费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故。 那么后来怎么又形成了一个官司呢？ 这个治疗完毕以后呢，程先生就向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但是保险公司呢就是认为程先生申请理赔的事由是不符合意外医疗保险的条件的，所以就做了一个拒赔的决定，所以程先生就诉到我们法院来了。 这里想问你一下就是说程先生本身他是安徽人，在老家受的伤，看病呢也是在老家看的，也没有到北京来，怎么就跑到北京来打官司了呢？ 因为这个被告，我刚才提到了，被告是某保险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咱们民事是被告住所地来进行诉讼的，是一个管辖上的一个规定。 那当时咱们就没有问程先生说，您怎么就投了一个北京分公司的一个保险产品呢？ 对，他可能是他的儿子在北京生活，这个案子也是他的儿子作为代理人来参加诉讼的。 明白了，等于说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为了孝顺父母， 对， 就给父亲投了一个北京的这么一个保险产品。是这样哈，这就能够明白了。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他常年生活不在北京的话，通常他不会就投当地的保险公司就可以了，是吧？ 对。 好，那咱们就说一说，那在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呢？ 我现在想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案子比较关键的几个保险条款，然后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保险公司为什么没有进行那个理赔，因为咱们这个还是一个保险合同嘛，毕竟涉及到合同的约定。我是介绍一下保险条款，介绍主要介绍三条吧。首先是关于这个保险责任，保险条款里头有一个约定，是说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进行治疗，我们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180天内实际支出的符合签发保险单分支机构所在地社会医疗保险规定的合理的医疗费用超过人民币100元的部分，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就是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好长 是比较长， 好长 来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发生保险事故以后起180天内支出的医疗费减去100块钱，然后给保险金。 哦， 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吗？ 哦，这回就清楚了啊，没错。因为像这个保险合同当中的约定，包括保险法当中的一些约定啊，它都比较用当老百姓的话说来就比较拗口。 对，它是一个格式合同， 啊， 可能相， 啊，对对对 相对比较拗口一点。 对，所以老百姓啊，有时候在审查看保险合同的时候，他可能就跳过去了，他觉得这块不好看懂。 对对对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必须得用咱们更通俗的语言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那您继续说哈，这是其中的一个 条款， 一个条款。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案件最关键一个，刚才主持人也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保险条款的释义部分呢，有一个关于意外伤害的一个释义，就讲什么是意外伤害。我把这个着重说一下，就是意外伤害指的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就首先意外伤害它是一个客观事件，但是它又符合四个要件，就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点。我想说的第三个条款呢，是关于定点医院的一个约定。因为保险公司呢，是在条款里头要求呢，被保险人应该在定点医院进行医治啊，这样才能够赔付保险金。被告公司的保险条款是这么说的，是被保险人如因突发疾病或者意外事故在非定点医院住院，需在三日内通知本公司，并在病情稳定后呢，尽快转入本公司的定点医院，是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这个就像您刚才主持人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程先生呢，他是安徽省的一个村民，但是被告的定点医院，因为被告是北京的一个公司， 对， 他的定点医院都是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北京的分公司就很少有这个投保人， 哎，对，这样比较少见， 比较少。因为我在北京生活，那我肯定是投保这个北京的某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理财 对 保险产品，那自然我出问题通常都是在北京， 对， 是吧？所以定点医院一般情况之下也都是在北京。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然后我就提到咱们这个案子这个被告的答辩，被告为什么不赔这个原告程先生呢？ 就您刚才解释了，其实大家也能够大概能够想象出被告是什么样的答辩意见但您还是要说一说 啊。我说一下被告的这个答辩意见。被告保险公司呢，他是认为原告的这个病例里头，他说有因头晕不慎摔伤，这个头晕两个字，头晕呢不符合条款中意外伤害定义的外来的非疾病的这个要件，而且原告的这个诊断证明中呢，显示原告是患有颈椎病的。这个病呢是长期造成的啊，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颈椎病不是这次事故造成，因为颈椎病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啊， 对， 是一个慢性病啊，很可能是由于颈椎病导致的原告程先生头晕。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认为原告程先生就诊的医院呢，不是合同中约定的定点医院。有这么，主要是这么两点，答辩意见吧，他们拒赔的理由。 所以这个拒赔的理由，主要就是依据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主要的保险条款当中的，他呢依据一个保险条款，所以做出的拒赔的理由。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双方争议焦点在哪里呢？ 就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原告程先生发生的这次事故，是不是属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好，那么在请您讲他这个解释这个争议焦点，咱们法院认定的争议焦点之前，还想问您一下，因为您刚才不是提到，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是儿子给父亲投保的保险，那么当时在投保这个保险的时候，是这个父亲亲自签的字吗？还是父亲有一个什么委托书，委托儿子来签的字呢？ 是父亲来北京正好探望儿子的时候，父亲签的字，投保人确实是父亲本人签的，是投保人是这个原告本人，是他签的字，这个没问题，只不过是付费是这个他儿子付的保费，就是帮他来带他去保险公司，但是投保人是还是原告本人的。 那像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条款，比如说怎样算是意外伤害，等等，比如定点医院的这样的规定，当时作为这个原告方哈，他又有没有 清楚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条款上的规定呢？ 是这样的，就是原告他本人可能他陈述，他说我没有了解到，但是从民事证据的这个判断来说呢， 嗯， 因为被告他提供了投保单，投保人又在投保单尾部签了一个字，就是本人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嗯，并已阅读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呢就条款的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已经向我尽到了明确提示说明义务，嗯，我们在证据认定上就认为啊，原告已经就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内容， 嗯， 你就是知道的啊，有这么一个认定方法， 哦， 这是根据保险法的第17条的规定， 嗯。那在这个保险条款当中，它这个免责条款它是由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个父亲，嗯，又把它确认了一遍，手抄了一遍，还是说就是加黑加粗提示了呢？ 它是加粗加黑提示，一般都是免责条款会做一个加粗加黑的一个提示。 那这一块问完了之后，咱们就继续来就接着分析一下争议焦点的问题啊。 这个案子的焦点呢，就是原告的程先生的这个事故呢，是不是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赔偿范围？ 嗯， 啊，保险公司呢，他是认为啊，这个是头晕，不符合条款中的外来的非疾病的这个要件， 嗯， 但是我们说这个头晕呢是一种症状啊，是一种生理反应啊， 嗯， 它并不必然是患有某种疾病才有这个头晕这个症状 啊。这倒是，我感冒了也可能会头晕。 对 吧？啊，然后可能今天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上班 也 可能 会 头晕， 没有睡好，对， 是是 是 啊。我就比如说晕车了，也可能会头晕。 对对，并不见得是一定患有某种疾病， 是是。 但是保险条款它强调的又是非疾病啊，这个我觉得是两个概念。那我就接着说一下咱们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和裁判的理由吧。 裁判理，嗯，好的，嗯。 这个案子呢，经过审理，我们是判决了被告保险公司给付原告保险金11320元啊，11000余元。他请求的是18000元。 18000多元。 对对对对， 嗯嗯。 然后呢，判决以后呢，是保险公司提出了上诉， 嗯， 二审是维持原判的。 嗯，那为什么会要这么判呢？ 嗯，这个裁判理由我先陈述，我简单的说一下， 嗯， 就是原告呢，他是受伤当天就去了市人民医院进行了治疗， 嗯， 病历头里有一个显示说，一小时前程先生是因外伤致全身多处疼痛， 嗯， 初步诊断是软组织损伤，请口腔科骨科会诊， 嗯， 而且原告又请他的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了他整个摔伤的一个经过， 哦， 原告又打印了当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嗯， 啊，就是当天是一个雨天。结合上述证据呢，我们是可以认定，首先对这个保险事故可以认定，就事发当天确实原告有一个摔伤的这个事实，我们是可以认定的， 嗯。 针对保险公司提出来这个抗辩意见呢， 嗯， 啊，保险公司是认为头晕不符合保险条款中外来的非疾病的这个要件， 嗯， 啊，我们认为呢，头晕它是一种症状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并不是啊，你不病并不是有疾病，并不必然是疾病引起的， 嗯， 啊，而且保险公司呢，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这个头晕是由于他自身的颈椎病引起的，因为他的病历里头说他有颈椎病， 嗯， 啊，但是保险公司他不能证明这个头晕就一定是这个颈椎病引起的，也许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天热或者是下雨天啊，这各种原因都可能引起他这个头晕， 嗯，是。 而且保险公司没有证明呢这个头晕是原告患有的其他疾病引起的， 嗯， 刚才咱们谈到这个原告的病情的既往史中谈到他是一般状况，它是一个良好的健康状况， 嗯， 啊，所以说不能说因为原告是头晕摔伤就不符合外来的非疾病的这两个要件。我们认为单纯的一个头晕它是不会导致外伤性颈脊髓损伤的，因为原告的这个病它是一个外伤型的颈脊髓损伤，头晕怎么会导致这个呢？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常人都会判断的一个， 而且这个他受伤主要的医院的诊断就是他的最后诊断就是外伤性脊髓损伤嘛，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么头晕只是一个表象， 对， 它核心问题其实还是他摔倒受伤了。 对，他的，我们认为他的直接原因，或者说从保险的那个原理上，他是近因是这个摔伤，并不是头晕。 是 啊， 是， 所以我们最终呢认定原告的这次保险事故呢是属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嗯， 保险公司应当赔付 原告保险金。 嗯，对，好，这一点确定之后，咱们还得说一说，那保险公司还说了，说你看你得到我们指定的医院去就医，对吧？ 对， 但是呢你这几次病全是在你老家看呢，那你没有在我指定医院啊，那我哪知道你花的那些钱是不是应该花的呀，医院是不是乱开药啊，啊等等等等，可能保险公司会有种种的理由哈。那这一块咱们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认为呢，这个虽然这个保险条款还有保险公司还有出具了一份特别说明中，都有关于定点医院就医的一个提示啊，但是呢就本案而言呢，被告他提供的这个定点医院都是在北京的，原告呢他又是在安徽的一个农村，要求原告摔伤以后呢他就来北京就医，我们认为是不具合理性，而且会增加原告的成本，比如说交通费啊、住宿费啊，他家属的陪同也是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对这个被告的这个意见，我们认为不具合理性，是不予采纳的。 那但是原告要求18000多，咱们最后赔的还差了好几千块钱，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原告他是一个农民，是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需要可以通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进行报销，这个是需要扣除的，就扣除了这个钱，刚才我念到的保险责任那条，就是要扣除通过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的金额，再扣去这个100元，刚才保险责任有一个100元，都扣除了以后，就是我们判决的这个金额。 哎，那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做出之后，保险公司什么意见呢？ 保险公司他是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 对， 那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因为我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也投保了很多这种意外伤害的保险，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把稍微把话题扯远点，比如大家喜欢出去旅游，现在是旅游旺季嘛， 有意外伤害， 现在很多朋友很在意自己保险问题，生怕出去玩万一出点什么事呢，于是呢也就投保了一些意外伤害的保险。但是出游过程当中啊，也是在你的出游的这样目的地来发生的一些意外，那么 对， 但是你投保的保险可能就是在你经常居住地投保的保险，这时候也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你不大 定点医院 的问题。 对 啊，那么这一块啊，您觉得通过我们这位这个程先生程老先生的遭遇，需要给我们大家您觉得需要有哪块来格外提醒的地方呢？ 现在这个我觉得大家的出行的也增多了，风险意识也增强了，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需求呢也日趋的一个强烈。 是的， 比如说我们乘坐飞机是有这个航空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的，就像您刚才主持人刚才提到，有的旅行社呢会为游客也投保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是 有的是旅客也会为自己投保，幼儿园呢会为小朋友们投保儿童意外伤害保险，这个意外伤害保险的覆盖面是越来越广大家都有这个风险意识了。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呢，认定是否属于意外，关系到保险公司能够就某些伤或者是甚至是残疾的保险事故进行赔偿。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里头约定的意外伤害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有四个要件，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要件这四个要件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认为这个是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范围。认定这个是不是属于意外伤害这是关系到我们被保险人是否能够得到理赔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就谈一下其中的两个要件，首先是这个外来的，外来的指什么 对啊，对， 外来的它强调的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不是来自于体内，而是身体外部的原因导致意外的发生如果比如说是不慎落水，或者是一个交通事故或者是雷击 或者说是碰巧被花盆砸了 对，这个也是一个意外事故还有一个是非疾病的，非疾病的它强调的是伤害不是疾病引起的，如果是说伤害是由自身的这个 本来就患有的一个疾病引起的，是人体自身产生的这么一个后果呢，就是不属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哈，有的朋友他可能本身患有一些疾病，咱们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大家喜欢去西藏旅游，但西藏会说，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有高血压、心脏病，最好不要去高原地区、高海拔地区去玩。但是呢，这个朋友可能他就去了，但是呢，真的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了。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些心脏病或高血压，会导致他的症状比没有这些疾病的症状要严重。他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几个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多因一果嘛。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怎么去认定呢？ 我们说这个也涉及到刚才我谈到的一个近因原则，保险上它有一个近因原则。我们说这个认定，哪一个是近因的话，它是一个最，我们说导致损失最直接、最有效、最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原因，它是近因，并不是说时间上说空间上比较接近。这个近因的近呢是远近的近，但是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时间上、空间上最接近，它是说最直接、最有效、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原因。 那也就是说，比如这个朋友去西藏去旅游，那么他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自己的疾病而导致的这个结果呢，还是因为在西藏旅游发生了意外而导致的这个结果？看看哪个是最直接的原因。 对， 是吧？ 这个很关键。 明白。 看，依照一个近因原则来判断。 好的，您继续说，还有别的吗？ 我们说这个疾病导致的事故不能为认定因为意外伤害事故呢，但是某些症状导致的这个事故，比如说头晕啊、肚子疼啊，这些是一个症状导致的这个事故，就并非一定不是意外伤害的这个保险事故。因为头晕、肚子疼它是一种症状，并不必然是疾病引发的。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就是说某种身体的症状一个人有某种身体症状，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患有某种疾病。疾病和症状是不能够混同的。我们身体健康的人也会偶尔发生一些症状啊，我们这刚才也提到了啊。还有，我接下来想说一下这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就这个案子而言呢，如果保险公司呢认为是原告的这个摔伤是因为自身的疾病引起呢，那么保险公司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举证责任呢，就是咱们一般谈到的一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原则啊。民事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了，这个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一个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是咱们一般谈到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个来源，就是证据规则。 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王丹法官。谢谢王法官。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带病投保引发的纠纷。一般呢，我们在这个保险公司呢投保保险的时候啊，都会填一个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说明哈。那如果说自己在投保这份这个大病保险的时候，其实呢已经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却没有如实的告知保险公司，那么最后啊，这个病情发作，要求保险公司呢来出险啊，来承保，保险公司是不是有理由来拒绝呢？哎，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